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一章。上主有话传给耶勒米亚说，你们应听着盟约上的话，将这些话宣读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听。你应对他们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凡不听从这盟约上的话的人是可咒骂的。这些话是我在领你们的祖先由铁炉即由埃及地出来的那天对他们吩咐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应听从我的声音，应依照我命令你们的一切去做，你们就必做我的人民，我也必做你们的天主，好使我能实践对你们祖先所起的誓，赐给他们流奶流蜜的土地，有如今日。我击答说，是上主。上主对我说，你应在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宣布这一切话说，你们应听从这盟约上的话，依照遵行。因为在我领你们的祖先由埃及上来的那一天，我就郑重警告过他们，直到今日仍不断劝告说，你们应听从我的声音。他们不但不侧耳听从，反而各随自己顽固的恶心生活，为此我对他们执行了我命他们遵行而他们没有遵行的这盟约上的一切话。上主又对我说，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间存有叛逆的阴谋，他们再陷于他们那不愿听从我话的祖先的罪恶中，追随侍奉其他的神祇，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都违犯了我与他们祖先缔结的盟约。为此上主这样说，看，我必给他们招来不可逃避的灾祸，即使他们向我呼号，我也不俯听。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必须呼号他们献香敬拜的神祇，但这些神祇在他们遭难时绝不能拯救他们。的确，犹大，你神奇的数目竟等于你诚意的数目，耶路撒冷有多少街道，你们也给可耻之物设立了多少祭坛，向巴尔献香的祭坛。至于你，你不必为这人民祈祷，不必为他们呼号祈求，因为他们在遭难时才向我呼求，我必不俯听。我心爱的人，你既为非作歹，还在我家里做什么？难道许愿和祝圣的肉能使你免祸，叫你作恶而能幸免？上主曾给你起名叫青绿茂盛而满结佳果的橄榄树，但现在他在雷电霹雳声中给绿叶燃起了火，烧毁了枝条。那位培植你的万军的上主令灾祸来惩罚你，全是为了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自作自受的罪恶，因为他们向巴尔献香触犯了我。上主叫我知道，我才知道，那时我看透了他们的作为，我好像一只驯服被牵去宰杀的羔羊，竟不知他们对我蓄意谋害。让我们毁坏这株生气蓬勃的树，将它由活人的地上拔除，使它的名字不再受人纪念。公平审判和洞察肺腑的万军的上主，愿我见到你对他们的报复，因为我已向你提出我的控诉。为此，关于那些谋害我的性命，对我说，你不要奉上主的名讲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里的阿纳托特人。上主这样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看，我必惩罚他们， 青年必死在刀下，子女必死于饥荒，使他们没有子嗣。因为在惩罚他们的那年，我必给阿纳托特人招来灾祸。